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2018年女排世界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以2-3惜败给意大利队，没能挺进决赛。这是中意两国女排时隔8个月的再度交锋。意大利国家女排已经全面崛起，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排冠军的强有力争夺者。不同于其他欧洲球队，意大利队高快结合，尤其是融进了亚洲球队快速多变的技战术风格，攻篮俱佳，防守出色，战术体系先进，技术十分全面。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决赛的第1局，意大利队凭借着拦防和反击，以10-2大比分领先。中国队太想赢了，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郎平不会坐以待毙，他用曾春蕾换下龚翔宇，加强一传体系。曾春蕾稳定了军心，并且利用发球破攻，朱婷和闫妮封杀埃格努的进攻奏效，中国队打出了精彩的防守反击，逐渐缩小了分差，逼迫着意大利队的主帅马赞蒂叫了暂停。不过意大利队攻篮出色，以25-18拿下第1局。第2局，中国队发球缺乏攻击性，自己的一传又乱，让意大利队又以8-2的大比分领先。郎平不断的变阵，让李盈莹和朱婷搭档主攻线，主攻刘晓彤改打接应，把比分追到了22-24。但是因为自身失误，被意大利队以25-22再胜一局。第3局，这一开局，中国队依然打不开局面。郎平用姚迪和张常宁换下了丁霞和刘晓彤，张常宁改打接应。这样主攻线是朱婷和李盈莹，张常宁是接应，就亮出了中国女排攻击力最强大的三叉戟组合。战况相当激烈，李盈莹让中国队以24-23拿到局点，胡明媛登场发球破攻，袁心玥拦死了埃格努的暴力强攻，中国队以25-23艰难的 扳回一局。第四局，意大利队的主帅马赞蒂用一名新主攻彼得里尼换下了塞拉，改变节奏。意大利队体现出高水准的攻防，李盈莹失误增多，中国队以7-12落后。闫妮和曾春蕾双人拦网成功，中国队追成了13-15。埃格努发球撕开中国队防线，意大利队以17-13领先。中国队防守反击得当，追成18-平。李盈莹调整攻和袁心玥拦网成功，中国队追成了22-平。而后，比赛成为了朱婷和埃格努的对轰。终于，中国队以26-24险胜，把对手拖进了决胜局。埃格努的情绪有了起伏，接连失误。曾春蕾借机暴力强攻，中国队7-4领先。整场比赛，郎平的暂停和挑战鹰眼都非常准确，换人非常及时，而且尝试了各种组合。意大利队毕竟是世界顶级强队，两个队一路拼杀到10-平，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朱婷发球得分，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3-平，两强之间难分伯仲。李盈莹封杀埃格努，中国队以14-13拼到赛点。埃格努后攻出界，15-13，中国女排3-2力挫意大利队。0-2落后的中国女排充分诠释了顽强的女排精神，奇迹般的以3-2逆转了技术全面而且拥有埃格努的意大利女排，勇夺香港站的冠军，并且终结了对意大利队6连败的历史。郎平展现出世界顶级名帅的指挥艺术。不过随后广东江门站比赛，全部主力的中国队和同样主力担当的美国队相遇，被美国队3-0脆胜，可见中国队仍然处于磨合状态，而且并不是没有漏洞。中国女排如果想夺取世界杯冠军，就必须再提升一个层次，至少要不断的提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由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间和东京奥运会资格赛的时间过近，郎平决定以一套几乎全部替补阵容出战在南京举行的总决赛，引起各方不小的争议。很多球迷都提前购买了比赛的门票，还有不少从外地赶到南京的球迷，大家都想一睹中国女排的风采。然而中国女排派出如此阵容，让球迷有些失望，对南京举办方的市场推广也不太有利。其实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成绩相当出色，经过分站赛，全队树立了信心，磨合了阵容，发现了问题，挺进总决赛的其他强队阵容齐整，而郎平雪藏了多名主力，把练兵进行到底。中国女排出战总决赛的14人是主攻刘晓彤、刘艳涵、段放、金叶，副攻胡明媛、杨涵玉、王媛媛、郑义新，二传姚迪、刁林宇，接应龚翔宇、杜青青，自由人是林丽和倪非凡。郎平绝对不认为总决赛可有可无，因为他正在组建征战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和世界杯赛的阵容，仅拥有主力远远不够，足够的板凳深度 才能让中国女排完成2019年的全年目标。而且全部主力出战的美国、意大利等队恰恰成为我们最好的试金石。然而因为总决赛看不到那么多球星和郎平了，球迷们的不满情绪非常明显。在各个网络平台，很多球迷直言要退票。在总决赛开始之后，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不少人说，以这样的阵容打决赛根本没有一点价值，等于是自我放弃。但是郎平可不是这么想，特别是得知美国队、意大利队、土耳其队全都是以主力出战，他更坚信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就是让对手的最强阵容锻炼自己的替补球员，逼迫球员爆发，看看这些所谓的替补球员最大的潜能到底有多少，从而为备战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和世界杯组成一套最合理的阵容。本来被归为替补阵容，不少球员就有一股怨气，或者说被激发出了一种特殊的斗志，这也是郎平的激将法。而现场不少球迷的质疑，无疑为郎平的激将法火上浇油。没有人愿意掉队，更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瞧不起。人就是这样，往往在绝望之中会爆发出无限的潜力。7月5号晚上，中意女排对决就改变了全部风向。即便朱婷等全部主力出场，也未必能拿下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更别说替补队员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中国队必输的比赛。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即便他们赢得比赛，也不会有多少人喝彩，因为战胜中国女排替补阵容完全理所应当。这让中国女排的替补队员们早已经没有了心理压力，每个人都把本场比赛当作自己的奥运会决赛来打，当作自己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来打。中国女排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在逆境之中往往能够迸发出令人震惊的精神力量。中国女排九次登上世界之巅，过程没有一次不是跌宕起伏，这一次依然如此。姑娘们把比赛看成了非生即死的淘汰赛。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二传手姚迪、主攻手刘晓彤和刘艳涵，副攻手郑义新和王媛媛，接应二传是龚翔宇，自由人是倪非凡。刘艳涵的进攻相当抢眼，郑义新和王媛媛快速灵活，18岁的自由人倪非凡果然不凡，从比赛开始的那一刻，奇迹就开始上演。面对强大的意大利队，替补阵容出战的中国女排异常兴奋，从发球就展开进攻，尤其从对手彼得里尼的一传下刀，中国队以25-17和25-22连下两局，让球星埃格努陷入了不断失误的迷茫之中。哪怕意大利队以25-22扳回一局，姑娘们都让对手扳得异常艰难。中国队在咬牙搏杀每一分，林里成功阻击对手进攻，刘晓彤精彩的高难度小斜线调攻更是技惊四座，而意大利队拼的就剩埃格努一个进攻点了。安佳杰最后再度换上刘艳涵成为点睛之笔，25-22，中国队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力挫意大利女排而晋级四强。虽然埃格努独揽全场最高的38分，但是意大利队 却输掉了比赛。中国女排用整体击败了强大的意大利队。中国女排赢了，全体队员跑到场地中央，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他们用实际行动让球迷和郎平看到，他们来南京不是陪太子读书的，而是为了争一口气。姑娘们防守有如神助，拼出了永不服输的女排精神，体现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神奇。这是中国女排替补阵容在重压之下的一次情绪大爆发，这一点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没有人再喊我要退票，球迷观赛的巨大热情被激发，他们为女排姑娘们营造了非常热烈的主场氛围。不过在半决赛中，面对全部主力的美国女排，精力消耗过大的中国女排替补阵容有些疲惫，而且整体实力不济，从而以1-3输给美国队，无缘最后的决赛。然而从我要退票到全力支持，说明中国女排出色地完成了总决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东京奥运会资格赛是2019年郎平整体战略部署的第二步，也是中国女排2019年最重要的国际赛事。第一时间挺进东京奥运会是中国女排的唯一目标。经过今年一系列国际赛事的检验和锻炼，以及集训的时候对于细节的改变，中国女排已经准备好了。2019年，中国女排进行了不少尝试，全队也进行了不小的调整，实际上已经进入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的节奏。可见郎平对于全队第一时间晋级东京奥运会充满信心，可以说志在必得。信心来自高水平的备战，在所谓的替补球员征战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之际，绝对主力球员正在宁波进行精细化的训练。这样的精致训练无疑增强了全队的战斗力。2019年一系列国际比赛显示，中国女排依然是世界一流强队，而且也击败了多支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力挫意大利女排，极大地提升了全队的信心。然而这其中的一些环节并不能让郎平完全满意，中国女排依然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和世界顶级强队交锋的时候就会暴露。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分组赛的对手分别是土耳其队、德国队和捷克队，教练团队早就对这三支球队进行了详细的情报收集和资料研究，对每个对手都高度重视。做好自己了解对手，郎平和中国女排全队做到了知己知彼。7月31号，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公布了征战东京奥运会资格赛的14人名单，其中包含了8位里约奥运会冠军成员，主攻手朱婷、张常宁、刘晓彤、李盈莹，副攻手袁心玥、闫妮、王媛媛、郑艺昕，接应二传手龚翔宇、曾纯磊，二传手丁霞、姚迪，自由人王梦洁、林丽。其实没有入选的刘艳涵最近的表现相当出色，尤其是攻击力惊人。 不过郎平最终还是选择了技术更加全面的刘晓彤。选择优缺点鲜明还是选择技术全面？显然郎平选择了后者。2019年8月2号下午，宁波北仑，中国女排首战捷克队，这是必须要取胜的比赛。陌生是大家对捷克队的最强感受，就连主帅郎平都表示，虽然全队研究了捷克队，但是和在场上碰面是两码事。捷克队的首发阵容球员的名字被现场主持人一个个念出，这是一群娃娃呀，这一群娃娃又增加了中国女排的陌生感。人们总是感觉中国女排在明处，而捷克队在暗处，这让本身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捷克队完全可以放手一搏。陌生感、比赛性质的重要性和东道主的压力，让中国女排在本场比赛险象环生。捷克队开局就给了中国队一个下马威，但是整体实力的强劲和对国际大赛的适应能力，让中国女排迅速恢复了强队本色。朱婷的强攻、张常宁的拦网，尤其是袁心玥的高点背飞，频频撕开对手防线，朱元璋组合威力显露无遗。中国队适应了对手的进攻，显示出了自己的整体实力，随后比赛就相对顺利，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以3-0拿下。郎平说，能够参加东京奥运会资格赛的24支球队都是强队，我们对捷克队非常陌生，尤其在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前半段，我们临场应变速度还是比较慢，我们也很想拼出攻击性，但是在发球方面失误比较多，主动送分比对手还多，这样的比赛肯定会打得吃力，我们也会尽快调整，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加艰苦。郎平表示，奥运会资格赛就等于是奥运会，比赛争夺会非常激烈，捷克队、德国队和土耳其队都是强队，肯定会和中国队死磕到底，因此中国女排需要一套全员作战的阵容，不管谁登场都能起到作用，这样才能保证全队的战斗力不降。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训练，其中有一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不断提高球员的控制球的能力，但是比赛中我们的失误还是多了一些，打得很困难，我希望通过本场比赛尽快让球队进入最佳状态。一旦朱婷被压制或者发挥不出最佳水平怎么办？这是中国女排特有的课题。本场比赛朱婷得到全队最高的12分，但是这个分数并不高，可见对手对她的限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捷克女排主帅伊安尼斯给予中国女排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队发挥非常出色，我们的表现也很好，能和世界级强队中国队交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接下来中国女排将会对阵德国队，德国女排面临生死战，所以气势逼人，中国姑娘将会如何应对呢？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